忐忑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 想起快乐，以前的孩子往哪去了？爱让人一直薄弱，是的，没有错，要不然我怎么不完了？感动太少，真话太少，笑少。我想做个 happy now， 做个 happy now， 说不定我的忧郁病这一次就能好。 心碎，心碎，一意孤行。

车外的风景在看你，车里的经典在流行，经典969与你一起同行。 我在地狱里等待天堂。